各位周四好，今天是农历腊月22，四九的第三天。随着一股较强冷空气的到来，北京部分地区昨夜至今晨出现了小雪，阵风达到了8级，降雪只是先头部队，大风和降温随后就会到来。今天夜间晴，北风5级转2到3级，最低气温-8度，大风蓝色预警持续当中，部分道路还在结冰，各位司机朋友保持车距，减速慢行，注意交通安全。明天白天晴天，-11度到0度，东南风2级。这里是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太冷了，来点热浪吧，请出温岚。 现在起用眼睛来反射彼此，电流交换 CD。 现在起用舞步来证明热浪来袭，心跳加速，别害羞，跟着我一起跳动，让身体找点事做，呼吸抓紧节奏，跟着我，故事里的热浪，你眼里的光芒，舞步在转动，我和你全场，夏天里的热浪，冬天里的太阳，眼神都融化，有谁也能抵挡，故事里的热浪，你眼里的光芒，舞步在转动，我 听见了你说不可能，已经是 尽多伤痕累累，可我在哭尽后能有谁陪？爱得那么深，比谁都认真，可最后还是只剩我一个人。漫天风絮，请别再把我的眼泪擦去，毕竟那是我最爱的女人，毕竟我曾是她深爱的人。 OK， 这首《认真的雪》应该是薛之谦的成名作了。今年北京的雪下的不算大，应该说还是比较干燥的。干燥的季节不妨多吃一些能够润燥的白色食物。中医认为白色归于肺，食物中凡有白色者大多有补肺的作用，如大白菜有养胃生津清热解毒的功效，百合可以清肺润燥，山药能够滋肾益精益肺止咳。此外还有白萝卜、茭白也非常适合在冬天食用。下雪的季节，张风奇。 下着雪的季节，一个人的冬天，我的世界在瓦解。下着雪的季节，曾经说过的誓言，对不起，我没对你实现。 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绿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南向北，从南四环西路到角门路有 1.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从福兴路到福康路有 1.5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万泉河路北向南，从苏州街到西三环北路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德胜门外大街北向南，从黄寺大街到安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普通道路方面，京开路南向北，从镇国寺北街到南三环西路辅路有 0.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南三环西路辅路东向西，从丰台南路到繁阳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出道20年，阿牛的人生经历了很多故事，却从未变得世故。桃花朵朵开可能是阿牛人生的一个分水岭，在那之后阿牛进入了一个后桃花时代。他曾说，在这首热门金曲之后，他进入了一个瓶颈，于是他选择去完成心中的执念，回去拍电影。这是一次冒险，用一个更高难度的事情来挑战当前的困难。而如今他已经实现了自己的电影梦想。如果说电影是阿牛的归属，那么音乐则是他永恒的陪伴。2016年夏天，阿牛应邀前往了法国南部，让催生出梵高、高更等艺术家无数伟大灵感的普罗旺斯同样给他无限的启发。这里和阿牛有着同样的温暖，透明芬芳的气质，在大皇宫前的即兴演唱让阿牛在回来后创作完成了这首新作品《好酒好肉好朋友》。 忘了多久没见面，日子过得怎么样，朋友？我好山好水，可是好寂寞。快乐欢喜有时候，难过悲伤有时候，朋友。我的心情从来只有你懂。一个不小心，我们原来已经走得那么远，还在等什么？你想要的爱的就去追，就去做。今天好酒好肉好朋友，不喝个够，等什么时候？明天的路不管往哪走， 有时正如旅行当中的我们，没有什么烦恼是一杯酒一顿美食一首歌解决不了的，如果有，那至少你还有朋友。马上要过年了，给未曾问候的朋友送上一句祝福吧。马上要听到的这首《未曾相问》是电影《游戏规则》的主题曲，张靓颖倾情演绎，略带文艺气息的歌词，曲风又有一些偏复古基调，画面感十足又充满了回忆感。电影《游戏规则》由何润东、黄子韬、古力娜扎、王学圻、邱瓷炫主演，2月10号全国上映。抢先来听张靓颖《未曾相问》。 若有落叶没入风尘，我在萧瑟中转身，谁说离别总是很沉沦，闭上双眼依然是我们。不愿忘却的寂寞，是我真实的爱过，而你又是否许下了什么？若有岁月穿过晨昏，蓦然回首，仍未曾相问。 默契，便利商店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做一个波比跳试一试，轻轻松松嘛。再来一个，感觉还不错。再来一个，心跳变快了。再来一个，开始喘气了。做到第20个，有没有一种不行了的感觉？休息30秒继续，做到你觉得真的不行的时候，再休息30秒钟继续。等你做到真的要倒下的时候，你会感受到为什么大家说波比跳是一种非常厉害的运动了。 Keep running, let's go. I'm not afraid to FM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通快速路、西向东，从东四环中路到汇合南街有 3.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京开高速北向南，从红富东路到红康路有1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9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丰台北路西向东，从西三环南路辅路到丽泽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东三环中路南向北，从白子湾南二路到东三环北路有 2.4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普通道路方面，西直门外大街辅路西向东，从展览馆路到北里市路有 0.7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安定门外大街南向北，从上龙西里东街到青年湖北街辅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999 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亮。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一段路况之后，感谢继续锁定 FM 九九九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为各位送上好听的音乐和新鲜的资讯。2017年春节假期，北京市域内所有的收费公路对七座以下含七座载客车辆免收通行费，免费通行时间为2017年的1月27号除夕零时至2月2号初六的24时，以车辆驶离出口收费站的时间为准。免费通行期间，小型客车免费专用通道实行不发卡抬杆放行， ETC 车道维持现行不停车方式通行，拟定于2月2号21点恢复发卡。假期高速公路上的车辆会很多，各位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不要开得太快。张学友说慢慢 心，慢慢疼，慢慢冷，慢慢等不到爱人，付出一生收回几成，情不能分，不能恨，不能太轻易信任，怎爱一回竟是伤痕。泪慢慢流，慢慢伤，慢慢变成了朋友。寂寞的夜独自承受，爱不能久，不能够，不能太容易拥有。伤人的爱慢慢，我被忽略，你何人看我憔悴，没有一点点安慰。慢慢慢慢，心变

界，骄傲的飞机里面写着永远、哦、怎么找回那一天固执地停留在那一瞬间，再久一点都没改变，怎么走怎么还原，怎么飞回那单纯的世界，折好的飞机里面写着从前、yeah、 怎么找回那一天固执的飞着那一刻见面划过身边，降落今天、哦、直到永远。 OK， 听到作品是林俊杰和他的亲哥哥合唱的《飞机》。林俊杰的音乐路受哥哥启蒙，兄弟两人当年在学校还组过乐团，两人还是双主唱，只是哥哥后来有了自己的金融公司，也算是帮哥哥圆梦。2013年的时候一起合唱了这首《飞机》。各位乘车或者坐飞机的时候，不少人都会买好多杂志书籍，或者在手机平板电脑当中下好电影电视剧来消磨时间，有些人甚至能在路上看完一部电视剧，这样长时间用眼会给眼睛造成伤害，造成眼干眼涩眼疲劳等不适。特别是坐夜车的人，车厢中光线较暗，再加上长时间对着书籍或者屏幕，伤害会更大。记得看看窗外休息一下。结束第一个小时的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爱你不是两三天，不要走开，待会儿见。 推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守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的手，好想听到一句温暖的问候。虽然我们说好了还是朋友，但为什么却没有再联络。想听

望，再仰望，谁又会像你像我高贵上殿堂，评判直任他一念不撞，望任意望，如若你累了倦了，快学着我讲，任泪看不起我都好看。 各位女神你们好，这是郑欣宜带来的女神。在一周之前举行的2016年度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典礼上，已故艺人肥肥沈殿霞之女郑欣宜凭借女神一曲博得三项大奖，更获得我最喜爱的女歌手奖。距离慈母去世转眼已经8年，这个曾经天真单纯除了体型外别无烦恼的新二代女孩，在经历从减重模范到胖回原形，负面新闻缠身，有心扶助的长辈纷纷失望离去后，终于靠着自己的力量和母亲种下的善因再次站了起来。这里是音乐加点亮，我是 KK， 2017我们一起继续成长。继租女友之后，近年来也出现了租男友的现象，日租金超过1000元。值得注意的是，除了租金之外，女方还需要支付车票和其他的相关费用，诸如外出吃饭游玩等费用。我想我可以，暂时的男朋友请出颜爵。 说分手不是个尽头，他出头这么软到你难过，多啰嗦，多少人都只会说，没有人肯认真听你说。你需要一个人陪你痛苦，不需要每个人的加关注，我随时投入你感情节奏，随时给你场外的援手。死心对你的前男友，我等你继续逃，我愿做你的篮板球，我愿意当你的篮板球，当一个暂时的男朋友，只要你需要我陪你过，不怕别人怎么看怎么说我，我愿意当你的篮板球，当一个暂时的重新来过，不一定不一定你要劝我，可是我会比你更执着。 说我愿意等。 现实的男朋友不管什么职业都要有诚信。国务院办公厅去年底印发了关于加强个人诚信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要建立重点领域个人诚信记录，并明确了14类职业人群要加快建立和完善个人信用记录形成机制。这14类职业人员包括公务员、企业法定代表人及相关责任人、律师、教师、医师、职业药师、评估师、税务师、注册消防工程师、会计审计人员、房地产中介从业人员、认证人员、金融从业人员、导游等等。信用社会从自己做起，相信孙燕姿。 突然觉得我只是一个人，有点孤单，浅浅的犹豫，我不知道明天 FM 999是有条不紊 ，FM 999是温文尔雅 ，FM 999是雍容华贵 ，FM 999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这里是 FM 999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从右安路到东环路有 2.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2公里。京通快速路西向东，从大望桥到汇合南街有 4.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西直门桥北向南，从德胜门西大街到中大安胡同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从西土城路到二环有 1.8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7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复兴路西向东，从西翠路到万寿路有 0.9 3.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5公里。京密路北向南，从彩虹路到望京街有0.7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FM999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音乐新鲜料，给你最新鲜。音乐新鲜料，新的一年成就新的自己。我是 KK。 新年到要团圆，大家一定要凑起来一起做点什么。除了总结过去祝福未来之外，更多的是在这辞旧迎新的当口乐呵乐呵，求个开心。对于一帮热爱音乐的年轻人而言，有什么比一起创作和演唱一首热热闹闹的贺岁音乐更让人开心呢？于是 KingStar 旗下的音乐人们就创造了一首十分应景的贺岁新曲《新年快乐》。这么多风格各异的声音都柔合到一首欢乐喜气的合唱当中。由于很多歌手并不在一起，所以一部分的录音工作在成都的棚内完成。喜气洋洋，开开心心，在寒冷的冬天里红红火火迎接大吉大利的新一年。新年快乐。 又是新的一年，抱着渗透着喜悦，换上新的春联，来点喜庆的感觉。 饺子包什么馅，幸运硬币藏在里面，手持红包抢先祝福在朋友圈。 何必这样热情，热闹一样的房间，大大拍点点钱去做个大包间。 烟花满天，每个人笑容都很甜，倒数着时间，钟声敲响时 每个角落，希望孩子们的红包不再被家长搅和。开心也小酌，别喝太多，老司机也翻车。礼尚往来，亲朋好友来往穿梭。 就让这首歌陪你度过严寒，找回这春年温柔，或许并不简单。放下手机，别再群发短信，陪陪家人，突然变得感性，在温馨的气氛。我们还在这里，我们欢聚在一起，也曾经历过风雨。 又是新的一年，把烦恼留在昨天，每种人都团圆，许下美好的心愿。 又是新的一年，快乐在每一条街，见到每个人都要笑着对他说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霓虹闪烁的夜晚，微笑不再成为绝版，带着祝愿悄悄出现，快乐在你脸上写满，希望每个人都能回家吃顿团圆饭，每家每户大鱼大肉，眼花缭乱。 这才是生活，是我想要的生活，家里大小事都张罗，拿起吸的一起唱歌。 Happy New Year 不舍得，时间短暂，祝大家都可乐。 Happy New Year 我们还在这里。 Happy New Year 我们欢聚在一起。也曾经历过风雨。 Happy New Year, We are family. 新年快乐，新年快乐，新年快乐。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to you.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新年快乐。 哇哦，很热闹的一首歌。春节将至，年味渐浓， 饺子红包不能少，春节爆竹过年好，别忘了还有 Kingstar 一群年轻人送上的新年快乐，让很多年轻的90后通过我是歌手而再度认识的 Coco 李玟，时隔三年发行最新的单曲18，而这个特别的名称18对于 Coco 来说蕴含了各种非凡的意义。18岁的那一年，他谈了第一场恋爱，在家哭到连枕头都湿掉。18岁那一年，他为了追逐梦想，第一次离开家人的身边，一个人飞到香港参加歌唱比赛。18岁那一年，他第一次站上舞台，开启属于自己的全新世界。你的18岁呢？新鲜送上 Coco 李玟18。 时间像漂浮的影片，交汇成时光心愿，一个梦，一滴眼泪，静止在第一天。孤单看太美的云飞，在幻想未知。一个夏天，最伤风的语言，是谁给我信念？说天空没界限，一天一月一年，让我勇敢跨越。 擦泪，一个人喊。

均时速抵御6公里。北四环东路西向东，从鼎城路到四元桥有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7公里。普通道路方面，建国路东向西，从现代城中路到针织路有0.6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4公里。复兴路西向东，从西翠路到万寿路有0.8公里拥堵，平均时速抵御5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 ，Keep ready。 自律真的可以改变人生，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加油。音乐加点料 Keep 健身音乐时间，我是 KK。 你几个月前开始跑步，但每次你站上体重秤却不能看到理想当中的数字，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在坚持跑步后却不能减肥，你有没有想过是你的跑步方式出现问题呢？想一想是不是自己跑步的时间不够。不要以为每天坚持去跑步就会有效果，人体每次运动的前30分钟都只是在消耗糖原，想要燃烧脂肪至少要从40分钟以后。所以你以为自己每天运动20到30分钟能达到什么效果？而且跑步是一个累积的过程，需要我们至少坚持1个月。愣着干嘛？跑吧 ！Keep running, let's go。 Sophia。 好的音乐节奏可以帮助你燃烧更多脂肪，我还要提醒你，运动后也不要狼吞虎咽，燃烧大量的卡路里会导致饥饿，运动后的30分钟内都不要进食，只能喝水补充流失的水分，在1个小时之后才能吃东西，而且最好是流质食物，比如粥啊、汤啊，或者容易消化的蔬果沙拉。如果你习惯性运动前吃东西，可以选择美式咖啡或者一小碗米饭。除了做到这些之外，你也要合理的分配运动。1周7天，如果你只有1到2天的时间运动，而且都是满满的计划，这样子不仅不会有太明显的效果，而且还会累垮我们的身体，因为每次运动的间隔时间太长了。减肥不是一件小事，方法正确后，我们的坚持才会有效果。 Keep running, let's go. You know you love me. And now my heart is breaking, but I just keep on saying. 你在我耳边唱歌，我乖乖听。 着你粗粗的手伸给小女人，厚的肩膀靠着，躺在你身边不停傻笑着，嘟嘟的嘴角让我好想亲吻。你在我耳边唱歌，我乖乖听着，曲声时间仿佛停止了，在这一刻抱着你永不放手。 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Hello， 这里是 FM 九九九路况播报，我是主播心情。目前本市城区内各类别道路行驶相对缓慢的有高速路京开高速北向南方向，从角门路到东环路有 3.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1公里。京港澳高速东向西方向，从西三环中路到六里桥南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13公里。城市快速路和环线方面，丰台北路西向东方向，从西三环南路辅路到丽泽路有 0.6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北四环东路西向东，从鼎城路到四元桥有3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8公里。普通道路方面，西四北大街北向南方向，从大红罗厂街到阜成门内大街有 0.9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4公里。平安里西大街西向东，从西镇门南小街到西四环北大街有 1.2 公里拥堵，平均时速低于6公里。以上路况信息由百度地图提供， FM 九九九提醒你遇到拥堵路段减速慢行，保持心情舒畅。接下来依然是由 KK 带来的音乐加点料。 诚实的生活方式其实是按照自己身体的意愿行事，饿才吃饭，想听音乐的时候就来音乐加点料。 OK， 你现在听到的是 KK 为你直播的音乐加点料，每天为你挑选好音乐和新鲜的资讯。55岁的刘德华自2008年开始做某品牌的代言人，这周一又出发前往泰国拍摄新的广告。在拍摄一场骑马的场面的时候，马匹忽然发狂，华仔不慎坠马，更是踩到华仔的腰脊，令他腰脊骨裂，已乘专机返港治疗。经纪公司表示，目前刘德华一切平安，谢谢大家的关心，希望华哥可以早日康复，不能没有你，刘德华。 当时历历在心间，这段强忍已久的思念，命运这样捉弄人，让你重新出现在眼前，不敢阻伤留住你，害怕伤心总会有重演，望着你背影，不知何冷风缠绵，挣扎不知多少年，再也相信你早已走远，或许在别人怀里才有你梦想中的春天，缘分不要我爱你，为何不让我心甘情愿，留下的回忆还要折磨我几遍。 少年，再远相信你早已走远。或许在别人怀里才有一梦相中的春天。缘分不要我爱你，为何不让我心甘情愿留下的回忆还要折磨我几年。我看天怨地怨自己不能没有你，我说情说爱说不尽，我有谁愿意听寂寞相思里 너 없이도 모든 해낼 거고 지금 이 노래를 들어 韩国歌手 Rain 郑智勋带来的 Love Story 爱的故事，他的爱情故事已经完成了。 Rain 与金泰熙于今天下午在首尔的某教堂内举行了婚礼，婚礼只有两家父母以及熟人和所属社的相关人员参与，具体时间和场所都将保密。另外据悉两人没有蜜月旅行的计划，子女计划也将在婚后慢慢考虑。到场的所有宾客共同为新郎和新娘演唱两首祝歌，为两人的婚礼制造浪漫的回忆。他曾经主演的浪漫满屋也是一代人的经典记忆，比如范玮琪翻唱的这首 I Think I 守护幸福，希望他们两人也能守护住他们的幸福。音乐加点料，我是 KK， 明天见咯。 一天过一天，从不确定变成了答案，只想这样停留在只有你去的方向，每当你出现我身旁，感觉爱情的重量，我越在意越难衡量，就越放不下，越不去想就越是他。 I think I love you， 爱就是这样， cause I miss you， 喜欢你善良，陪你去逛逛，会偶尔吵架，吵累了说贴心的话。世界都会有你守护肩膀。